装水将火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早上多云及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晚上至星期一早上横过广东沿岸，该区气温显著下降，亦有几阵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及薄雾，早上气温约17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约16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晚上至星期一朝早横过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5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波成，你作为骚动音乐唯一单身嘅主持，情人节点过？ 斌神，屋企人都可以系爱人嚟嘅啫，不过同佢哋讲 I love you 好似有啲尴尬。 唱出嚟咪得咯。 仍然未说的。犹豫留下一次，人是善变的，就是得你未变。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浪漫情感，化作旋律音符。歌手用歌声唱出令人感动的一刻，浪漫情歌安在家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8月号，日本感人情歌音乐站。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Gigi、严明熙。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Hannah， 小红山文沈亮。 是新蒸头啊，我唔知呢个新蒸头到底 last 几耐啦，咁总之就好意头嘅嘢就唔嫌多㗎嘛。恭喜发财啊各位朋友，今日大年初几啊，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唔识计咯，已经系大年初几啊， 今日十几啊。照计噶咋？ 十二啊，大年初十二啊，咁上紧啦吓。 系 OK， 咁啊，恭喜发财吓 OK。 外国人咧，其实唔知系咪咩要到十五都仲要讲恭喜发财嘅，要过十五先睇啊。啊 OK OK， 礼多人不怪，意头嘅嘢就唔会嫌多嘅。OK， 咁啊，最紧要祝大家就继续平安啦。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呢个新疫情嘅措施底下咧，咁每个 weekend 即系做节目嘅朋友咧，其实都唔可以咧喺直播室里面咧多过两个人嘅。咁但系我哋主持都已经系三个。再加埋嘉賓一定四個啦，所以就唯有係同大家 zoom 住做啦。咁但係咧，我有啲聽眾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佢話係咩？你上個禮拜係 zoom 做咩？我完全聽唔出嘅，係啊，真係完全聽唔出，聽唔出咧。因為我哋真係有投資噶嘛，有靚麥同大家做節目噶嘛，所以唔覺嘅。OK， 當正我哋 live 咁啦嚇。Anyway， 咁但係今個禮拜咧，我諗最多人談論嘅咧，不論攣直都好啦，都係有關呢個強檢嘅情況底下啦。我唔知道你個區係點啊？有一日咧，我住我區咧，因為我每一區其實都會有個中心廣場之類啦。咁我通常咧買咖啡都係喺附近買咖啡。咁我去到時候，你做乜嘢？嚇！而家放寬咗 lockdown 咩？點解突然間喺個廣場度要元宵噶？因為係成個廣場都係人啊！因為我離遠望嘅時候，我真係以為元宵，原來強檢嘅蛇餅嘅陰公。咁啊，跟住我買一日買咖啡啦，因為嗰個係相熟嘅。咁然後跟住佢話俾我知，全日都係咁，係全日都係翹蛇餅啊！咁然後我喺見到蛇餅裏面咧，哇，好多真係公公婆婆啊！哇，真係等佢哋慘啊！ 所以咧網上邊咧就見到有一個有啲好聰明嘅做法嘅，咁啊當初就有啲人咧就帶嗰啲咧好似旅行咧露營啊，去郊遊嗰啲凳仔咧就陪住自己一齊去即係排隊咁樣樣啦，攰嘅時候可以坐下。嚇，近日咧都見到有一張咧係比呢啲凳更好嘅，就係嗰啲 office。佢碌碌凳咧，系碌住街咁碌住坐咯。我覺得呢個好聰明啊！呢個 碌碌凳咪即係輪椅咯， 唔係輪椅。 公司嗰啲啊，辦公室嗰啲碌碌凳，即係你可以 嗰啲。 系啦，真系好超嘅，因为其实之前咧，其实我都有见过人喺地铁嗰度咧，即系喺直头搭车嗰阵时咧，坐呢啲碌碌凳。咁但系而家呢啲碌碌凳咧就大派用场啊，可以即系喺度排队强检。咁而家咧就有一个讲法啦，即系话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呢一排咧都系过住一啲排队嘅生活啦。咁啊，包括啦，而家强检咧基本上啊变咗系好多人嘅日常啊。咁如果系你大厦当中嘅人确诊啦，啱啱睇新闻咧，甚至乎有啲人咧。已經強檢咗九次啦，咁已經係變咗一個強檢專家啦，即係話俾你聽，譬如邊啲時段去就會冇咁多人啊，或者要有啲準備啲乜嘢，好似頭先阿 Tanner 講，有啲人已經準備啲碌碌凳啦。咁除咗排隊強檢之外咧，又要排隊剪頭髮啦。咁因為啱啱就已經出咗呢一個就唔准去光顧呢一個髮型屋嘅禁令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趕起尾班車啊！我嗰日啱啱有喺出街啦，咁喺地鐵站見到嗰啲。 即係十唔知嗰啲咩幾分鐘快剪嗰啲咧，哇排曬 五十蚊十分鐘嗰啲。 係啊，咁所以而家即係啱啱新蒸頭嘅時候咧，虎年一嚟咧，就大家咧真正嘅香港人日常咧，就係不斷喺度翹蛇餅，就總之係強檢，一係就係走去非法咁樣啦。所以禮拜四咧就癲咗咁樣啦。OK， 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即係你知啦，即係好彩今個星期開始暖翻叮叮啊，亦都開始咧就冇咁即係落住雨尾咁樣。你想象下，如果好似一兩個星期前咧，又寒又凍又濕咧，要啲公公婆婆喺度強檢咧，真係好慘。但我最近咧發覺咧，見到有個新嘅 service， 好似有人話咧，我可以代理排隊啊，同埋好似幾廉宜啊，好似係$100啫。 係啊，$100可以代排隊。咁但係有個其實有個方法，如果你唔想排隊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自費去做檢測嘅，$240係啦， 係啦。咁但系对于好多啲升楼市民嚟讲，其实都好重皮嘛，同埋你唔系强检一次嘛，仲要强检好几次嘛，同埋我少少唔系好明嗰个逻辑嘅，即系而家嚟紧话又话限聚令，可能即系得两个人啊，家庭聚会咧又唔系好 recommend 啊咁样，咁但系哇，你强检叫晒蛇饼嗰下，喂，嗰、那个唔高危啊，高危系嘛？咁我有少少唔系好明嗰个逻辑咯。 而家即系 Omicron 呢一个变种病毒咧，即系其实系佢系你系就算系企到远远地嘅，即系你只系 pass。快唔知幾多秒咧，你都有機會感染噶嘛？即係仲要係你戴一個口罩咧係唔夠啊！而家就已經話要戴兩個口罩啦。跟住有啲專家就話，如果係去啲高危地方咧，甚至要戴四個口罩添啊！ 哇！即係唔病死， 唞到氣啊， 都唞唔到氣就即死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諗政府其實真係要諗一諗咧，其實喺個情況底下點樣可以嗱又話動態聲明啦。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上面咧唔係十分動態咯，要再 dynamic 啲咧，我真係覺得。即系点样可以又可以保障公众嘅即系健康之余，亦都唔好真系太过扰民咯。喺个过程里面系嘛，即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到底嗰啲措施系有几 scientific 咧？我有阵时都会好拗爆头嘅。咁希望袁国勇再解释多少少啦吓。 但我觉得咧，强检呢样嘢咧，真系要自己开始做咗准备功夫，或者知道个流程系点样样。因为你发觉咧，你身边咧以前就话即系可能系好远好远隔篱有栋大厦中咗，然之后你就望住，哎呀好惨啊！佢哋要强检啊！但系而家我发觉咧，系分分钟自己嗰栋大厦咧就会突然之间收 message 要你落去强检咯，一定会有咁嘅机会。 系啦，我未上个礼拜讲过咧，我啱喺年初二嘅即系夜晚啦，即系年初三嘅凌晨啦，咁啊走咗去车公，因为我屋企其实就喺即系我两老啊嘅屋企咧就喺呢个沙田噶嘛，咁所以咁近食完饭啊走去吓，即系搵一转车公啦，咁啊之后我 exactly 就收到 notification 啦。OK， 就唔係強檢，就提議我，因為你去過車公，咁喺車公裏面呢亦都發現有人感染咗，咁所以呢就提議你都走去 testing 一下啦。但呢個就唔屬於強檢嘅。但我曾文好似阿 Simon 呢，其實你棟大廈出咗事喎。 即係不幸地啦，上個禮拜咧，我住嘅屋苑咧都係被圍封強檢嘅，係直頭圍封強檢啊，唔係即係淨係出呢一個強制檢測公告咁簡單。 哦，即係你唔可以離開棟大廈啦，唔可以離屋企啦。 唔可以嘅，咁 last 几耐啊？ 因为佢 last 咗13个钟啊，唔止啊15个钟左右啦。因为咧佢系由傍晚嘅6点钟开始封嘅，咁正值其实嗰阵时咧我就喺出边做紧嘢，因为我有工作啦。咁而且嗰日咧咁啱咧我系要即系开通宵凌晨工作，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咧我系反而唔喺屋企嘅，咁但系就有一啲系同我住喺同屋同一个屋苑嘅邻居啦，咁就即系都有 send message 问我啊，即系你要准备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諗住返屋企嘅话呢，记得买定啲粮食嘅，因为唔知围封几耐㗎咁样。咁但係呢就睇到有新聞就讲呢，就话即係我个屋苑呢就其实第二朝嘅7点呢应该会解封嘅。咁我就諗啊，嗰日我都要即係通宵工作啦，咁就咁不如反正我都系出面工作啦，咁就唔紧要啦，就做完就返先至返屋企睇下咩情况啦。咁但係其实呢嗰个感觉呢系有啲15、16，有啲不安啊。因为你知如果即係出咗呢一个围封强检，如果你唔做检测嘅话呢，你系犯法㗎嘛，属于。咁到底点样解决呢一样嘢，但系我又唔喺屋企喎。咁如果我返屋企咁又点样呢，即系仲有冇得做呢？果然呢到我第二朝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其实佢系介乎准备即系解封嗰个状态啦。咁而且楼下呢系已经冇得做嗰个检测㗎啦。咁点呢，我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入到屋企门口呢， 果然咧係貼咗一張嘢喺我門口，即係好似嗰啲俾人抄家嗰啲感覺咁樣。 唔係要通緝你啫，其實嗰樣嘢係 唔係收數啫，又未至於抄家。你講得太得人驚啦，收數啫。 系啦，收数咁样啦，即系未交数咁样啦。咁其实佢个语气咧都几强烈噶，即系其实佢系话啦，我有理由相信咧你系唔应门，即系我哋已经上门揾咗你好多次噶啦，但系就冇人理我哋。咁啊，所以而家咧有理由相信你哋里边有人嘅。如果我哋已经发出咗呢一个公告，因为本身咧就系午夜12点之前咧你就要落嚟楼下做呢一个检测，但系因为你冇做，咁所以咧你就点，你要即刻打呢一个电话。咁样咁死啦，即刻有啲惊咁样啦，即系唔知咩事，系啦，又歉一歉啦，咁跟住又唔知嗰个电话即系要等几耐有人听啦，啊，咁啊打嗰个电话咧，好彩即刻咧其实系有人听嘅，原来咧嗰个电话咧就系通去楼下，即系做检测嗰班工作人员嘅，咁个工作人员就同我讲翻，哦，你冇做检测，寻晚你唔喺屋企啊嘛，咁啊嗱，你而家落嚟登记，我写张纸俾你，咁咧你就出去做翻一个检测啦，咁样，咁我落翻楼下啦。登記咁，跟住咧佢就即係抄低嗰啲資料、個人資料啊，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寫張嘢，就限我要2日內即刻出去做翻一個檢測。咁啊，總之攞咗張嘢之後咧，我就可以出去檢測啦。咁其實檢測嗰度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就一係你就排隊咯。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冇做預約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你都冇得做嘅，因為而家啲 booking 爆曬。最後咧，我係唯有俾錢，咁我就 skip 咗條隊，咁我就做咗檢測。 好嘢啦，嗱你就領咗嘢啦 ，OK。咁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咧香港咧大部分市民咧其實都好驚，因為嗰個即係覆蓋嘅範圍率實在太大啦，唔知隨時咧我有機會領嘢，又或者可能你嘅大廈會圍封啦。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咗咧好多朋友去買餸嘅時候咧就勁啦，好似擠提咁樣。我最近咧好多朋友咧就去超市咧，系会影啲相喺度 share 嗰啲咩相咧，就系、是，我终于咧系可以买到最后嘅洋葱、最后嘅娃娃菜啊，咁样咧，已经好似咧执到金咁样啊！ 菜都冇得买啊，而家阴公， 40蚊斤菜心啊，好贵啊 ！OK， 咁啊，总之而家都唔知咩事啦，咁总之希望大家动态地。去執生啦，動態執生 ，OK， 好冇？OK， 咁啊，正式開始呢個晚上嘅自己人啦，咁都要講翻大家應該關心嘅 LGBT 嘅一啲 news 啦。咁今個禮拜咧，我覺得咧大家都應該比較關心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啱啱奧斯卡咧出咗呢個 nomination 啫嘛，係咪？ 喺 OK， 咁啊，但系喺 nominations 里面咧，我谂都要重点讲一啲咧，即系我谂 LGBT 比较关注嘅一啲候选嘅名单，又或者系冇候选嘅名单，点解咧 ？OK， 因为喺网上面咧，即系好多人都称呢个 Lady Gaga 系呢一个 gay icon 啊嘛，系咪？咁但系 Lady Gaga 本来好似呼声好高，就凭住呢个 House of Gucci 啦 ，OK， 咁啊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最佳女主角嘅提名啦，结果系零啊，真系清零啊佢。今次呢一个嘅 nomination 冇啊， 提名清零 系啊，但系咧，我又觉得你哋有冇睇 House of Gucci 啊？ 我就冇，但系听讲啲 review 系麻麻地嘅。 我话好鬼憎嘅，我话觉得好鬼渣嘅。OK， 咁啊，虽然咧 House of Gucci 里面咧 Lady Gaga 咧就唔要命咁样啦，即系牺牲色相都好紧要，佢完全牺牲晒色相，又草肥自己啦，即系扮一个吓，即系总之好高贵嘅师奶咁样啦。佢真系扮得好鬼似，但系我有少觉得佢咧，即系太牺牲。色相咯，咁但系我觉得个角色咧，其实基本上咧好鬼卡通啊，即系就算佢好努力去演咧，我唔觉得个角色俾人觉得咧系好有层次啊，咁所以今次冇得获提名咧，我都觉得系有佢嘅理由喺度咯。咁但系相反地咧，另外一位就唔系 gay icon 啦，因为佢本身系 gay，OK，所讲嘅咧已经系出咗柜嘅，就系 Kristen Stewart 啦，就系凭住演绎 Spencer 里面咧就是、演绎戴妃嘅一角咧，系获得提名最佳嘅女主角嘅。啊，我有睇 Spencer，我啊真系觉得咧，佢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同埋成套戏咧，其实净系睇佢由头带到落尾，哇！啲 close up 多到一个地步啊！咁所以恭喜晒 Kristen Stewart。OK， yes， OK， 咁而另外咧 ，West Side Story 咧都可以讲一讲，咁就系史蒂芬史不保啦，就系将当年嘅呢一个 musical 啦，咁然后就再一次嚟到翻拍啦。咁但系因为咧，今次咧其实 West Side Story 咧，佢系清一色咧系用晒系一啲 Latino 啦、Latina 咧嚟到去演绎，即系里面一啲角色嘅。咁而获得咧最佳就系女配角提名嘅咧，就系 Ariana DeBose。OK， 咁若果 Ariana DeBose 系凭住演绎今次 West Side Story 嘅最佳女配角的角色的话呢，她将会是奥斯卡史上面是第一个 Queer Woman of Color 即係出櫃嘅 lesbian， 仲要係有色族裔咧，係會獲得呢個獎項。咁所以咧，希望佢攞獎。 係，但其實有提名，我已經覺得好叻噶啦呢樣嘢。咁除咗你睇 Oscar 之外咧，今個禮拜當然咧，對於我嚟講咧，就係真係睇個東澳啦。因為咧，禮拜四嘅時候咧，就上映咗呢一個嘅男子嘅花滑嘅決賽啊。咁啊，好多自己人或者好多 lesbian 咧，唔知點解咧，其實係好中意咧日本選手咧羽生結弦嘅。咁啊，喺今次嘅比賽當中咧，因為佢喺短項目嘅時候咧，其實個表現咧就未去到佢最好，亦都未去到佢最理想嘅。咁啊，終於喺成個比賽當中加埋 freestyle 咧，就攞咗第四。咁但係咧，裏邊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話，因為佢今次要挑戰咧，係未有人試過喺比賽當中可以完成到嘅四周半嘅轉體幾個動作。咁啊，即係最終就喺今次未能夠去即係做到呢個動作啦。咁啊，希望佢之後都可以做到啦。咁所以就算佢係攞唔到獎牌都好啦。咁啊，但係其實咧，大家都覺得，佢已經係一個非常勇敢嘅運動員啦，同埋一定係肯去挑戰自己，即係你攞咗兩屆嘅東澳嘅金牌，咁然之後喺今次嘅 Lega 咧，就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再好啲啦。但係我想講咧，除咗即係大家關心呢個羽生結弦之外咧，另一個選手雖然佢都冇攞獎牌，但係喺自己人嘅世界裏面咧，開始多咗人講啦。咁啊，講緊咧就係韓國嘅選手啊，車俊桓啊。咁啊，基本上咧，其實咧佢係真係好靚仔下嘅。其實講真，因為羽生結弦成日俾我感覺咧，就係一個冰上嘅王子啦。咁啊，車俊桓咧就係一啲好鄰家男孩嘅感覺。咁然之後，大家揾下，其實發現原來佢喺韓國細個嘅時候咧係做童星出身嘅。咁然之後咧係為咗咧希望即係做戲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嘅感情嘅發揮啊，或者係多啲可以即係拿捏到佢嗰個感情咧，就走咗去學咧呢一個嘅花式溜冰。咁結果就做埋咧佢哋呢個花式溜冰嘅選手，咁啊參加埋呢個奧運添。咁啊呢個都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上網去揾下，都真係 OK 靚仔噶。 OK， 咁但係講緊呢個東澳啦，咁啊雖然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負面新聞啦，咁例如有啲嘅國家就進行呢一個咧所謂外交式嘅杯葛啦。OK， 咁但係我哋比較關心咧就係到底 LGBT 運動員咧喺今次嘅呢個東澳裏面咧到底嘅表現係點啦？咁啊聽講就係得三十幾個出櫃嘅運動員啦，咁啊同呢一個咧就東京嘅奧運比咧就有少少嘅蚊比同牛比啊，因為我聽聞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是、東京奧運會咧係有成180多個，接近200個咧各國出櫃嘅運動員咧係有份參賽噶嘛。咁而另外咧，我諗我轉頭夜啲啦，喺 Let's Talk About Sex 咧，然後先至講啦。咁就係到底今年喺呢一個東澳嘅奧運村嗰啲出咗櫃又即係未出櫃嘅同志嘅運動員咧嚇，到底可唔可以用 Grindr 咧？因为事源呢就在2016年呢就在 Rio 那个 Summer Games 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呢在这个奥运村里面呢用 Grindr 的一些朋友呢，有一个 journalist 呢就是自己用了一个呢假的 profile 就上去 Grindr 就试一下呢，是啦，就去捕捉一下到底各国哪个运动员呢在用 Grindr， 然后去识人嘛。咁然後跟住咧，就喺報紙嗰度登咗個好長嘅 article 啦。雖然佢哋冇開名，咁但係講曬佢哋嘅特徵啊、information 啊、身高體重啊、crank crank， 咁啲人會估到噶嘛。同埋嗰樣嘢危險嘅地方，你唔單止擁人出軌嘛，有啲國家可能佢哋對於同志咧嘅 policy 係相當之嚴苛噶嘛。哇！咁如果你咁樣勾人哋嘅話，咁佢翻到自己國家，咁點算啊？攞咗金牌都可能出事嘅。咁到底今年嘅東澳同志運動員有冇一啲好嘅方法、安全啲嘅方法嚟到用 Grindr 咧？夜啲再同大家講。 Applause, applause, applause.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现阶段冇计划封城，唔认为需要考虑封城，指现时嘅社交距离措施严谨，亦要求高，有信心效果将会出现。他又话已经向中央提出多个请求，包括派内地专家协助病理分析，提升检测能力，协助建设检疫和隔离设施等。中央原则上接纳有关请求方向。中央广东省和特区政府同意共同成立专班，各专班会制定执行方案。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感染新冠病毒病人的出院准则作出更新，如果有两个相隔24小时的核酸检测样本 CT 值持续在30以上，或者抗体水平持续增加，最少一次抗原测试阴性，以及最少一次核酸检测 CT 值在30以上，又或者病人的抗体测试由阴性转为阳性，再有一次核酸检测 CT 值在30以上，就可以出院。李立业说，香港大学和医管局的共同研究显示 CT 值在30以上，病毒已经不能够传播，加上已经验出抗体，所以传播风险非常低，强调今次是根据科学数据作出更改。当局新设三个短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星期一朝早九点起接受预约。三个中心位于屯门大会堂、粉岭和兴游乐场及沙田大会堂。当中屯门大会堂及粉岭和兴游乐场的接种中心，2月16号起提供接种服务，而沙田大会堂的接种中心就由2月18号起开始运作，为期6个星期。市民可以透过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预约。60岁或以上人士可以领取即日筹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可以接种第一剂、第二剂或第三剂伏必泰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及薄雾，早上气温约17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约16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奥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国家队代表高庭宇破奥运纪录夺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林奕康。 破天荒跨平台的乐坛盛事，大家快点去支持你们喜欢的歌手吧，快去投票了。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过分关心都是一种负担来的。 你听阿爸讲，如果唔系读书嘅材料咧，就快啲出嚟揾嘢做。 你听阿妈讲啦，你一定要读好啲啲书，唔系第二时冇出路噶。 我食饱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忠点样回应父母嘅期望，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与你挣扎中展翅。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玩玩星期天嘅加明妈妈，你老公有三个情人，今年情人节点过啊？ 敬文妈妈，点解我唔知嘅？ 不嬲都系咁叫噶啦，老婆仔女，老婆仔女，老婆离唔开啲仔女噶嘛，你同两个女咪你老公个情人咯。 其实只要一家人喺埋一齐，情人节做咩都窝心噶啦。 同老公一齐24小时 non-stop 凑细路都一样冇问题。 真系好中意噶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北京冬奥吸引咗好多媒体去到中国报道，包括新加坡嘅亚洲新闻台。电视台喺当地连线报道之中，记者身后突然闯入两名男子，佢哋喺镜头前热烈拥吻。对于好多新加坡人嚟讲，呢次系佢哋第一次喺当地电视台见到两个男人热吻。电视台后嚟虽然将有关嘅画面剪走咗，但系呢个影片仍然喺网络上面疯传，引起热烈嘅讨论。在2月4号，亚洲新闻台的记者在北京一间的酒吧报道民众在这里观看冬奥的开幕式。当他描述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开幕式的规模缩小了很多的时候，两名男子意外闯入他身后的画面，热烈地在镜头前面接吻。而有关的影片很快就在新加坡的网络上面疯传。男同性恋的性行为在新加坡是属于非法，而且根据新加坡的广播守则，广播媒体必须谨慎处理同性恋、女女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等的资讯或者题材，内容明显涉及这些方面的一律都不可以播出街。新加坡当局禁止宣传同性恋生活方式的电视节目，在2008年当地电视频道播出一集美国居家装修的节目 Find and Design， 主持人帮助一对同志伴侣去装修他们的房间，结果因为违反规定而被罚款$15,000。新加坡资讯通讯及媒体发展管理局的罚款声明表示，有关节目将同志生活风格以及非传统的家庭组成正常化。去到2015年，台湾地区歌手蔡依林的歌曲《不一样又怎样》亦都因为同性恋的故事题材遭受到新加坡的禁播。新加坡的部分民众和宗教团体对同性恋的观念仍然相当保守，而政府亦都倾向维护传统家庭价值。根据新加坡刑事法377A 条款，任何男性无论在公共或者在私人场所进行性交都属于犯罪行为，违法者可以面对最长两年的监禁。印度国会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印度圣城加雅的国际机场代号 GAY 有不妥的地方，要求政府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交涉更改。印度国会人民院公共企业委员会最近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有必要更改加雅机场在 IATA 的代号。报告说，印度民航接获改名的要求，并委托印度航空公司向 IATA 转达，但是 IATA 回应，机场从一开始运作就已经用这个代号，而代号是属于永久性，除非有重大飞行安全考虑，否则是不会更改。报告未说明为什么这个代号不合宜，但是就希望政府可以和 IATA 商讨。印度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不应该因性别而受到歧视，而政府近年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和酷儿的权益保护渐有进展，但是民间社会普遍保守，多数人对 LGBTQ+ 仍然抱住异样的眼光。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就啱啱喺呢个新嘅疫情措施嘅情况底下咧，我谂即系其中啊，即系贪靓同埋爱美嘅自己人咧，最闭翳嘅就系冇得剪头发啦。我唔知有几多星期四日走去排晒队啦。其实上个 weekend 我系啱剪完嘅，咁所以其实我头发又唔多啦。咁所以我觉得礼拜四我其实冇乜嘢俾你剪噶啦，咁所以我冇去到。你哋咧？ 我咧其实就啱啱一收到嗰个消息咧，就即刻哇好紧张啊！因为你知啦，即系我哋 man 把咧个头咧，即系我哋个命嚟嘅。即系你个发型咧，已经系占咗你嘅仪容七成噶啦。如果你系冇个头系搞唔掂嘅话咧，基本上系唔使出街。虽然而家都冇街出噶啦，咁不过咧，我就即刻就揾我个发型师啦。咁我就同佢讲：死啦，好紧张啊！系咪冇得剪头发啦？咁佢就话：嗱，你等一阵，可能有啲应对方法嘅。咁佢就叫我冷静啲。咁我就好啦，暂时冷静，睇下有啲咩对策咁啦。 咁啊，相对一啲短头发嘅 member 嚟讲咧，咁啊当然系重要啦。咁啊，长头发嘅我咧，咁我都觉得系惨嘅，因为好似以为长头发你唔多点细打，你唔多点细剪啊嘛。咁但系咧，其实你适当嘅保养咧，呢一样嘢都好重要噶。即系永远咧，你屋企自己做啲 treatment 咧，其实真系唔够你去发型屋做嘅嗰种彻底同埋可以咧。即系你有时自己拿手唔成势噶嘛。咁啊，去到发型屋一定要揾啲即系师傅啊帮手，你先至可以搞得掂你个把头发咯。 OK， 嗱，我咧就真系好闭翳，我真系唔知道下个礼拜点。即系大家都知道留开头，你就知啦。长头发咧，你隔得嗰几个礼拜咧，个分别并不大。剪短头发嗰啲咧，你隔一两个礼拜咧，你就觉得，咦，你开始 uncontrollable 咯，咁所以好大件事。咁我啲系短头发，咁点算咧？咁咧，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咧，就喺呢个 lockdown 期间咧，佢走去咧系学剪头发嘅。仲有張相 po 咗上去 Facebook 咧，攞曬 shirt 嗰啲咧，咁但係我依然係56啊，即係俾唔俾佢做實驗老鼠咧？即係擺到明，如果我揾你剪嘅話咧，我就係實驗老鼠啦，嚇嚇， 係 你唔需要付出代價咧，我要付出好大嘅生命上面嘅代價噶嘛，咁我喺度掙扎緊。 我自己啊，都即刻啊上 YouTube 啊睇啊，如果系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咧，有啲咩方法啦？咁所以咧，如果系要揾白老鼠咧，我相信应该系我自己先咯。 唔系嗱，我有个方案嘅，咁就系咧，即系最佳方法系咩咧？就算你唔识剪头发，但系自己同自己剪咧，最唔容易出事系咩咧 ？Skinhead， 回到去 skinhead， 铲光佢， 你铲啫嘛，系嘛？你成个头都系差唔多同一嗰、那个即系长度咁样，咁然后铲咯，其实唔使技巧噶嘛，个个回到 skinhead 啦。 唔得啊！我呢啲肥仔 skinhead 嘅话咧，即系完全 系啊！你又真系唔系好得嘅，你个头要显得更加大嘅。不如我哋揾下专业人士问下佢有啲咩方法嚟到吓、去解救我哋、打救我哋啊！啊，咁我哋捉住一对咧就系 lesbian couple 嚟嘅。阿三明介绍下啦，好似听讲，你个 friend 嚟嘅。 系啊，其实头先咪讲话即系好紧张，即刻揾我发型师咧。今日咧我就揾咗平时。帮我剪开头发嘅靓女又有型嘅发型师阿伟嘉同埋佢嘅女朋友阿吉上嚟我哋嘅节目， 欢迎两位， yeah, 欢迎晒，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今日都系大年十二啊，都礼多人不怪啊，好意头啊 ，OK， 哦，原来伟嘉就系你嘅发型师，你礼拜四系咪癫咗啊？个个都排长龙啊！ 都忙啊！嗰日直情系好多客都有揾嘅，咁但系因为其实嗰段时间咧，因为啱啱系过完年之前咧，其实好多都剪晒， 系 真系讲真的，好似你突然间一封封两个礼拜，其实要剪又未系，但系又好似差唔多又要剪咁样，咁所以其实好多客都谂住剪咗先，但其实可能啱啱剪完一个礼拜到，又话要再嚟剪， 系啊系啊， 咁其实系冇意思噶嘛嗰件事，因为你自己你都系未需要。去處理嗰陣時，咁但係我哋都有即係我都有同三明傾過啦，有應對嘅方法嘅。咁其實你話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剪住先？咁其實我哋都暫時，因為個政府嘅政策都收得好緊。如果我唔知兩個家庭又話會罰10,000蚊咁樣， 係啊係啊 係啊，係 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反而會有啲可能 tips， 可能教翻個客點樣響喺 styling 嗰方面可以 last 耐少少。 係咯， 呢一樣我覺得會比較緊要。 咁會唔會不如你哋喺線上面開班啦？即係教你啲客點樣可以用一隻好簡單嘅方法，即係自己同自己剪，又或者係教另外一個朋友就幫你個客剪。即係最簡單嘅，咁我覺得可能有市場嘅喎， 係咯。咁我覺得如果係我哋回復翻，係啦，如果係我哋回復翻露天剪會最好。 啊，得唔得咧？ 咁咪仲方便啊嘛。 係咯，即係大笪地，然後隔到冇雷公咁遠，同埋永遠都係一對一嘅啫，係一個理髮師剪一個，咁其實都安全喎。 系啦，又或者我哋可以搞呢一个喺郊野公园剪头发啦。嗱，平时我哋 camping， 又或者系去公园嗱，即系你会做运动啊咁嗰啲。嗱，而家多一个活动添，就系剪头发啦。 系啦，之前啲人都系咁啊，即系露天你摆张瑜伽席就可以教咗做体操，佢都系温度温噶。 系啊，而家好多啲公园甚至私人屋苑嘅即系一啲地方咧，变咗好多啲 gym group 咧喺度继续做瑜伽噶。OK， 系啊系啊， 系啊，都系一种方法嚟。但系喂，嗱，你再嚟翻， 都唔除口罩。 系咯。咪要戴翻口罩嘅，戴翻口罩嘅。而家咧，一啲煙民咧喺公眾地方咧，剝咗口罩咧，食嗰三分鐘煙咧，都要小心啊！隨時會罰10,000元啊！希望大家小心啊！ 唔錯啦，今日 係啊，喂，咁但係我真係想問一下你，你呢個行頭哇，真係首當其衝喎、啊！嗱，我覺得最慘嘅地方係咩咧？就因為啱啱過年嘅時候咧，其實你哋已經唞咗，即係我知道，譬如好似我嗰間髮型屋啦，其實去到年初七先至啱開嘅，嗱，已經冇咗七日生意啦。咁然后跟住，而家有两个礼拜，喂，即系成个月都食谷种，系咪好惨啊？ 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同埋而家佢好似因为我哋本身呢一个行头，佢冇一个 support 嘅资助俾我哋。 嗯， 系啦，咁所以你问我哋有啲乜嘢发展嘅话，其实我哋暂时成个行头都真系静观其变，因为佢就好唔汤唔水，佢就系得两个礼拜。咁你两个礼拜之后，佢会唔会再延期呢？我哋又会再谂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問有冇啲會揾到生意啊，或者各樣，其實暫時都真係要睇定啲先。 係啊，係 啊， 咁 真係要睇定啲。 我唔知道你係打工定係自己開啦，咁即係打工可能會好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啲真係老細啊，自己租埋地方啊，咁你冇得。突然間劈租噶嘛，咁所以 都係要俾 嘅 嘛， 係啊，都係要俾嘅。咁希望嗰、那個即係嚟緊嘅抗疫基金裏面都可以考慮埋即係新嘅即係受影響嘅行業， 係啦， 即係做髮型噶啦。 因為佢哋本身你話教練嗰啲，佢哋一定有個資助啦。咁但係我哋呢行好似從來都冇，因為自雇人士嗰 part 佢哋譬如好似我有啲員工佢哋係冇 MPF 嘅，佢哋直情係申請唔到個資助。 O K， 嗯 ，O K， 系啦，咁呢样嘢我哋都会考虑埋咯，系啦， 系啦，咁希望大家挨得过啦，咁但系即系咁难得我哋有个发型师喺度，而家大家都觉得即系搞自己嘅头咧系一个最大嘅挑战嘅时候咧， 系 咁其实自己同自己搞，O、okay? K， 有啲咩方法，有啲咩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咧？ 最主要真系每日都要洗头，一定要系啦，即系其实有啲即系男士、女士都好啦，我哋遇到好多咧，佢哋可能。唔出街啊，唔使洗啊，咁樣其實你個油脂分泌嘅話，會令到個頭又會比較犀利。咁其實最好每日洗完頭要吹翻乾曬咯，係啦，最緊要保持乾淨同埋潔淨咯。譬如可能你有女士有做開 chemical， 有做開電髮染髮嘅話咧，其實可以真係買翻啲 mask 去翻個頭髮度，喺耳仔下面嘅頭髮你全部做翻保養咯，係啦，頭耳仔上面就唔需要嘅。男士嘅話咧，真係最主要係一定要清潔。系啦，因为好多头皮同埋个头发嘅成因都系清洁为主，会影响。 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如果系有电发嘅人士咧，即系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咧？因为咧，大家有所不知啦。最近咧，啱啱喺即系对上一次咧，我就系揾咗阿伟家咧做咗我人生应该系呢二十几至三十年嚟咧第一次嘅电发啦。大家虽然好似唔好觉，咁但系阿伟家帮我做咗一个咧系非常之微卷，其实佢就话咧呢一个系甜甜头啊，即系。前排大叔的愛嗰個甜甜咧，即係佢咪即係佢係有少少 打 開咗鬆啲嗰種嘅頭髮嘅。咁但係咧，因為我真係有三十幾年冇做過呢一種嘅電髮，因為我係好怕自己變成攣毛雞嘅，因為呢個係我童年陰影嚟嘅。咁我想問，如果電髮嘅朋友即係呢段期間有冇得去 salon， 咁我哋應該做一啲乜嘢 treatment 咧？ 其實咧有啲 treatment 咧，佢係專貨翻電髮，佢可能你出面街你都暫時會睇到一啲係貨翻叫輕盈或者 volume 嘅 treatment 嘅。咁嗰啲 treatment， 如果男士嘅話，其實就唔需要嘅，認真嘅。 好、哦， 除非你話出街我要 styling 咁樣啦。但係女士嘅話咧，反而係用翻一啲輕盈貨電髮嘅 treatment 嗰啲會好啲，因為電髮咧佢好容易咧會令到個髮質，即係如果我唔知佢嗰個電鋸地會唔會好容易開叉或者個髮質點樣啦。但係電完髮個頭髮係比較傷啲，係需要去打理翻嘅。咁我哋真係要睇翻佢嗰個 treatment 嗰個 mask 係貨翻啲乜嘢咯。通常佢都會寫住 volume mask 咁樣。 OK， 啊，头先阿 Simon 又讲啦，话有啲咩童年阴影啦，我话俾大家知我嘅童年阴影啊，就系同呢个电发有关。我而家我从来冇试过电发，我一成咧即系电过一次发，但系自从咧第一次电发之后咧，我就以后都唔敢去电发，因为第一次电完之后咧，系我所有啲同学仔咧睇我张相都话，咦呢、這个咪好似伊蕾？ 但系记唔记得边个系伊女？我谂有啲后生听众唔会知道系边个系伊女噶啦，大家仲要抄下啦吓。以前一个都几红嘅， 我都唔知 嘅电影明星嚟嘅，就系、是、伊女。我第一次电话变咗伊女。 O K， 系靓仔嗰堆嚟嘅咩？ 唔系，我系有咗伊女个头，但系都系我个样啊！你明啊？即系最大嘅灾难系咁、啊。如果我完全变咗伊女咧，就其实系冇事嘅。我真系有咗个伊女头啫。 你都好啊，起码你系俾人话你似一个明星啊，我系一个不知名嘅乱舞计咯，而且嗰阵时系我幼稚园就阴公， 我幼稚园你就电发你咁搞错啊？ 因为咧，因为我妈妈都系一个发型师嚟嘅，其实咁、哦、所以咧嗰阵时系即系八十年代啊嘛，大家估到我几多岁啦？八十年代啊嘛，嗰阵时真系好兴，即系咩人咧都会即系电挛个头嘅，咁我妈妈又识啊嘛，咁跟住佢咪哎呀试下咯，好得意。其实佢身边嗰啲师奶朋友呢就个个哎呀好得意呀乱头发啊乜乜乜。咁但係佢哋附带哎呀乱毛鸡乱毛鸡咁样，跟住我就变咗惊咗囉。 係啦，同埋呢个乱毛鸡长大之后亦都乱咗嘅。係咁都好年气啊成件事。係啦 ,ok, ok。 讲得多。 ok, 阿伟家就係我哋嘅发型师啦，今晚下咁转头讲爱情故事啦。但係既然呢咁难得有一个即係专业人士喺度问多啲先。喂，嗱，讲开染发呢，以前就好兴，即係你一定染发你一定要去发型屋啦。但而家就市面上面好兴嗰啲呢，即係真係即时染发啊，又可以唔需要拉好耐啊，即係自己搞啊，又即係局部啊咁样。但其实咁普遍但系即系大家自己用嗰啲咧产品咧，其实伤唔伤头发，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咧？ 真系我哋确实要讲一讲呢一个喺成分上方面嘅问题。其实点解会泡泡染发会咁流行呢？因为第一，其实简单， 系 你挤晒啲泡出嚟，你捞晒成个头。但系其实问心讲，你捞出嚟，有啲人觉得可能冇问题啦，好匀顺啦 ，OK 啦。咁但係你撈完出嚟，其實假設你短頭髮都好啲嘅，係啦，但係長頭髮係一定會成個頭可以迷彩咁一笪笪咯。 哦、 即係我哋試過接觸咗好多客，我哋係補飛嘅。咩叫補飛呢？我哋翻到嚟見到個頭呢度黑一笪，嗰度飛一笪，呢度金一笪，成個頭係我哋根本係唔可以成幅染布咁樣重新幫佢再做過，我哋一定要漂翻曬佢個頭。真做嘅喎，即係你喺 salon 度，你有咁多 machine 啊，有咁多人手係逐層逐層幫你做，咁嗰個效果係一定係同你自己做係有分別啦。當然， 係。 咁第二啦，有啲髮質你未必一定嗰個盒係寫嗰隻顏色啫，但因為你都要視乎你個髮質嘅粗幼啦，你放嘅時間啦，你究竟可以擺得到幾耐，同埋你其實你用嘅泡泡你係咪 100% 你肯定自己掂唔到皮膚先？ OK， 如果你掂到皮肤嘅话，其实个 chemical 嘅作用亦都会产生咗，系啦，因为其实我哋人系有 body heat 嘅，即系我哋有体温嘅。咁、如果 body heat 佢接触到一啲 chemical 嘅话，其实佢系好容易会产生咗化学反应，那个 color 系会膨胀。 OK， 即系呢样嘢，我想大家知道，唔系我哋特登去吓你。点解好多发型师，你染乜嘢都好唔紧要，有阵时你系想补下啲白头发，你用。燈光咁又好，咩都好，你唔好查咁多，你淨係查返啲髮界位啊、勾拉位啊。咁你可能做幾次，你幾個月到我哋出一次個出嚟幫你大執，都好過你真係成個頭咁樣撈，係啦。同埋第二個成分就係因為其實泡泡裡面呢係好主要嘅好多呢都我唔可以話俾你聽，咁咪每一隻牌子都係，但係其實泡泡裡面係加入咗漂化成分，係有漂粉成分嘅，即係你諗下，你可以擺屋企擺。嗰廿分鐘、三十分鐘，可能就算擺四十五分鐘咁樣啦。咁點解你會上到色，會成隻雞？當然有啲上唔到啦。咁其實係因為佢裡面加咗一個叫去濺劑。咁去濺劑多數我哋都係講有漂翻成分嘅，係啦。咁加咗呢個成分有咩唔好呢？咁我先講第一個壞唔好嘅處啦。你用咗泡泡，其實你基本上係掂唔到頭髮，即係以前啲女仔啲大波浪嗰啲 set perm 啊，即係嗰啲咩糖匙啊，你掂唔到，因為泡泡佢裡面會漂粉嘅成分咧，係會同嗰啲藥水係會有對行嘅。 嗯， 你把頭髮，我哋行內術語，你炒硬啊！ 嗯， 系嘅。 哇，好严重，系入到发型屋，入到发型屋个发型师同你讲，你炒硬啊头，好严重。 系啊，系啦。咁第二个，因为其实你除咗头发会窿会剩之外咧，你第二个你，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前嗰排留意下啲新闻咧？有好多 女仔自己票投或者出咗街票投，即係可能一啲沙龙仔咁帮佢做完之后啦，票完之后佢哋直情要 call 白车入医院。 哇！做咩事啊？ 因为系啊，头皮损晒、烂晒、甩晒、出晒血、出晒血水。 哇！点解咧？因 为佢哋直情，因为我有啲嗱，我唔敢讲每一间沙龙都系咁样做啦，我只可以担保我自己嘅沙龙，我哋做嘅 color 掂系掂唔到头皮。 嗯， 系啦，咁但系当然喺好多沙龙以可能而家以人手不足啊，或者各样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时候，佢查完你就坐喺度嘅啫嘛， 嗯， 等啊嘛，你永远唔知自己几时洗头噶， 嗯， 咁如果你人手唔够啊，你摆多阵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已经唔知道原来嗰个票粉已经膨胀咗，接触咗你嘅头皮，咁你长时间漂紧你个皮肤，等同于灼伤系冇分别咯， 嗯。 所以其实佢啲头皮咪会损晒。 系啊，同埋即系头皮都要好小心咧，去善待啊。因为头皮如果譬如你一伤咗，伤咗呢一个毛囊嘅话咧，冇咗毛囊就冇头发噶啦， 就冇噶啦， 就冇咗未来噶啦，就冇噶啦，你一生讲到好惨咁。 喂，咁但我有个问题啦，咁啊讲起即系染头发啦，咁我自己都有染头发嘅，即系我都有出去染头发，咁但系可能喺呢个疫情嘅底下咧，即系如果时间长咗，其实系会有几折色噶嘛，咁喺呢个情况点算咧？系咪真系要等可以再去翻 salon 嘅时候先至处理啊？定系有咩方法可以减轻佢唔靓嗰个样咧？ 其实在染发方面咧，我哋首先都睇翻两个问题先啦。首先你自己会唔会有白头发先？你最主要想冚翻佢，系因为啲白头发出咗嚟，你觉得唔靓啊？定系因为已经系长咗出嚟，你从来冇白头发，你要染翻一啲头，然之后令到佢冇咁个 contrast 界，咁暴癫头咁解咯。如果我先讲白头发先啦，如果白头发嘅话，其实都有两个方案嘅，好似啱啱第一个咁讲啦。你譬如可能买少少一啲唔好用泡泡，用灯光或者用啲真系用高状嘅 high 落个发根度，咁样可能顶一排先，或者一个欧拉嗰啲位置，最中意见到白头发嘅位置。咁你攞啲咩茶咧？咁其实佢有把梳嘅。如果你嗰把梳你觉得系难控制嘅话咧，你可以出去买一啲类似啲化妆扫嘅一支扫咁样，然之后你扫落去个头顶嗰啲位置咯。 嗯， 系啦。第二个方法咧，其实就仲方便，因为喺市面上都有得买啲 mascara 嘅嘢。咁我都系专过翻搽白头发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mascara 都好嘅。有阵时搽住个头皮咧，觉得你咧个头咧好似啲浓密啲咁样嘅。 浓密啲 系啊，所以我认识我身边都几多贪靓嘅自己人咧，系用系买 mascara 嘅，好多 gay man。 系啦， 但系唔系当 mascara 咁用。 每日洗完就 OK 咯。 系啊，搽一搽头咁样咧 ，OK work 嘅真系吓。OK 嗱，咁今日多谢啦，就即系其实喺今次呢一个全新嘅即系抗疫嘅措施底下咧，都系首当其冲嘅一位即系发型师啦，啊专业嘅发型师啦，咁就系伟嘉啦。OK 咁啊，话俾大家知，咁既然冇得去发型屋嘅话，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顶住先、挨住先啦？咁希望只不过系纯粹呢两个礼拜我哋冇得去即系剪头发啦，希望好快可以重开啦。OK。咁但系今晚咧，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个 topic 喎，系咪啊？ 系啊，翻到嚟咧，咁啊，除咗因为伟嘉隔篱咧，都有一个好靓女嘅女朋友咧，就系阿吉啊。咁我哋阵间梗系要八卦下佢哋嘅爱情浪漫史啦。 系啦，咁啊喺呢一个疫情嘅影响底下，又冇得堂食，又冇得 candlelight dinner， 同埋大家个发型又开始失收嘅时候，咁点样共度一个甜蜜嘅情人节咧？问下佢哋啊。Phone and raise that number to home. Call him back. 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约16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国家队代表高庭宇破奥运纪录夺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浪漫情感化作旋律音符。歌手用歌声唱出令人感动的一刻。慢情歌安在家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感人情歌音乐站。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做完打磨可以抌咗个呼吸器。 咪住，你呢个系好多次使用嘅呼吸器嚟噶，唔使抌。 唔抌？咁点清洁啊？用酒精抹，用洗洁精洗啊？ 你讲乜鬼啊？ 洗完之后点整翻干啊？晒干、晾干定用风筒吹干啊？ 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光》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会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怀抱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阿伟嘉倾过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讲下佢啊，身为呢个嘅发型师嘅时候，点样面对咧？突然之间由礼拜四开始咧，要停业差唔多两个礼拜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我哋都要留意嘅，因为下个礼拜一，即系其实讲紧咧，就系2月14号啦。咁啊，你知啦，喺呢啲情况底下，饭又唔系好食得到啦，限聚又得嗰两个人啦。咁然之后，究竟佢同佢女朋友会点过呢个情人节呢？ 希望大家都唔会咁样过啦。虽然我觉得咁样系好 sweet 嘅，因为其实咧，即系谈情论爱啦，有阵时共患难咧，仲浪漫噶嘛，即系陪你去强检咯。 冇咯，要成差唔多3-4个钟啊排。 又或者系，我帮你去排啊 ，OK。到个位到你嘅时候，你先至斯斯然然咁落嚟我唔收你100蚊啦，咁 系一个最今年最流行嘅拍拖节目啦，变咗。 OK， 再祝最后伟嘉同埋阿吉先啊，阿吉你可以亮声啦。OK， 嗨，大家好， 大家好，好嚟。OK， 所以首先未问你哋嘅相知相遇同埋相爱故事之前咧，讲下其实跟住你嚟紧点咧？嗱，啱啱阿伟嘉而家就好得闲啦，系咪？咁然后礼拜一你哋諗住点样过呢个情人节呢？有冇 planning？ 其实呢，就因为我同佢而家都系同居嘅关系，所以其实嗰啲浪漫啊、情情塔塔啊，已经被生活磨蚀得七七八八。 你讲到好惨啊！ 唔系另类嘅幸福嚟嘅呢个， 佢成讲到磨蚀晒啊，俾生活 平平淡淡，一齐咗唔系好耐，但系 因為我哋屋企又有一對小狗啦，咁小狗本身佢性格又比較敏感啦，我哋突然之間好似晉升咗，佢已經係有小朋友嘅家人咁樣嘅父母咁樣，我哋已經會對生活嘅嘢啊，已經有好多拗撬啊，對於我哋嗰對小狗嘅教育方式有拗撬啊，係啊，所以我哋其實喺度諗緊好多拗撬。可以在屋企安安樂樂有一天不要嗌交咁樣煲下劇已經好樂。 哇！你直完全嗰啲老夫老妻度咧，嗱，但系嗰养小动物咧，我都想问一条问题啊，嗱，即系小动物其实有阵时都好似人仔咁样噶嘛，咁但系当你两个拍拖，然后同居嘅时候咧，其实即系突然间有个外人入嚟，系咪都需要啲时间，即系点样同即系啲小动物，即系？即展开一个新的关系呢，因为可能他都觉得受到威胁的嘛，为什么有个陌生人无啦啦在屋里的样 子。看看怎么看，因为其实这对小狗就我和他一起共同就领养回来的， 是生到狗回 来的，就不是说有一个外来者入来。但是当然我们在未有这个的两个家庭以上的限聚令之前呢，我们是的确有朋友会上来啦。对于那一方面的外人的话，其实会教他们对方，即是人同埋狗佢哋嗰個肢體語言唔一樣，咁我哋就會可能真係教翻啲 friend 啊點樣樣真正去同隻狗相處啊咁樣。不過呢樣嘢都唔係好關拍拖事 嘅。嗱、但係我又想講啦，因為我都有養貓嘅，我有四隻貓添，咁啊就係我都係同我女朋友一齊住啦。咁但係我都想講嘢，佢哋會唔會咧呷醋嘅咧？即係可能 係啦，呷到暈啊！ 即係突然間我要對你好啲，或者對個對你隔離嗰個好啲，佢哋會唔會咁做咧？都係 佢哋唔同情況咯。譬如我帶佢出街玩嘅話，佢咪會對佢好啲咯。 好現實啊！好現實， 好現實，兩隻狗都好現實。係啊，佢翻到嚟對住阿媽會喂佢食飯嘅時候，咪擺曬尾咯。係啦，係知佢講佢啲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屋企有格局咧。有兩張梳化嘅，就係如我可能我哋真係想攤梳化嘅時候，一人一張；有時想 sweet sweet 咁樣煲劇嘅時候，就兩個人坐埋一張。咁我哋隻狗女咧叫 Kuma 啦，咁就好興當我哋 sweet sweet 兩個喺張梳化度攬住嘅時候咧， 站開 嚟，一定會坐喺我哋兩個嘅中間。一定會跳上嚟梳化，站喺我哋兩個中間。咁但係你係松鼠仔啊，又或者係你係細狗就唔緊要啫。咁但系我哋嗰两只， 佢站咗上嚟有咁高 啊！系每只平均30kg嘅大唐狗，咁我哋就会啊，对唔住，我去翻隔篱嗰张梳化，我俾翻个阿妈。 即系唔单止做电灯胆，净做你哋嘅 partition 啦，根本就 系啊， 帮你哋保持社交距离啊！ 哇，试下你养只圣班纳狗啊！系啊，所以都证明到咧，即系点解即系自己人啦，即系虽然我哋暂时唔可以领证牌咁嘅生而用类咧，但系暂时咧，即系小动物对于我哋嚟讲咧，根本即系同我哋嘅小朋友完全系冇分别嘅，系嘛？真系完全冇分别。咁但系系啦，但系一齐去养小动物咧，亦都可以、去维系大家嘅关系嘅，即系系咯，大家喺度拗下，即系有啲小情趣，点样去即系对待个小动物啊？就好似对待自己小朋友一样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其实 用呢一样嘢，我哋可以学习到同大家相处咯。同埋我都系嗰句，如果我哋冇一齐去领养呢一对小狗嘅时候，我哋应该散咗九年噶啦。 即系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哋唔可以咁样分开，然后令到佢哋咧，即系好难适应啲关系嘅。咁我哋忍住继续喺埋一齐啦，咁样系咪啊？ 系，即系好似嗰啲话咩为咗小朋友唔离婚嗰啲 couple 咁样， 唔为自己都要为下我哋嘅下一代啊！即系呢啲咧，好老土嘅对白咁样咧。OK， 哇，咁真系完全冇 planning 啊！咁又系嘅，即系其实可以做啲咩啫？你好难浪漫，你只可以留喺屋企啦，又冇得出街食饭。 因为其实而家咧，自从呢个疫情嘅关系咧，我觉得有样嘢蓬勃得几好嘅就系 I G 而家多咗好多都会有外卖送，咁佢哋会有啲特色嘅嘢食外卖送，直接上嚟你屋企。咁所以点解屋企我会觉得越嚟越多光波炉啊，嗰啲叫咩啊，电嗰啲叫咩 气炸锅啊， 气炸锅啊，烤炉啊，全部都系 I G 有好多就系你买个 package 佢就会送埋个炉俾你。咁我哋其实都 plan 咗 竹底火锅啊， 系啊，竹底火下个礼拜咁样情人节可能就会嗌一个蟹仔咁样样翻到嚟，咁样大家长脚蟹又开个 我平時用嗰啲香薰蠟燭咁樣，大家就儀式儀式過咗去就燭光晚餐。 總之有香薰蠟燭就有儀式㗎啦，就已經係好似搞掂咗。但係你又真係講得啱㗎喎，因為喺呢個疫情咁耐之後咧，你其實見到呢個飲食業咧，除咗係外賣之外咧，佢哋款式真係唔同咗啦，即係令到你唔係淨係食飯盒咁寡啦。呢一兩個禮拜咧，我行超市我先發覺咧係好多啲即係雪藏嘅新嘅產品係出現咗。即系好多系可能系一人前两人后，即系总之啲份量细细嘅，咁但系各国美食嘅有都有嘅，我觉得即系然后跟住唔系净系 frozen food 咁简单咯。 我自己咧最近都添置咗一个佢叫做光波韩式烧烤炉啊，因为咧其实我系好中意食韩式烧烤嘅，咁但系咧你知喺屋企咧，即系我哋啲屋企又咁细啦，香港咁你好多油烟噶嘛，又会搞到一阵烟噶嘛，啊佢呢一个光波炉咧。它是一個光波爐形式的燒烤爐，它是聲稱可以令到你這個家裡都沒有這個有油煙的問題啦。咁我都試過，甚至乎呢我又 order 咗，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即係而家有好多即係都可以即刻叫到上屋企㗎嘛。我就屋企呢可以叫到呢、這、一個嗰、那個嗰間當當當嗰間超市呢，佢直頭呢有成個嗰啲和牛套餐呢，我就試過一次。嘩，真係其實成個感覺呢都幾好喎，因為喺屋企都可以即係可以食到呢一啲咁樣嘅食物啦，即係都唔係嗰啲好普通嘅嘢。咁啊，儀式儀式呢都可以做得到嘅。 同埋呢我想讲呢，其实即係24啦，好似阿伟家同阿吉一样一起住嘅话呢，咁就可以自制呢个 candlelight dinner 啦。但我觉得其实嗰日呢都可以呢尝试真係去落手落脚去煮一餐嘅。因为呢自从疫情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呢好多人呢都突然间会系厨艺解锁啊。即係突然间自己都可以变咗个大厨啊。係啦，即係等于我其实我都唔识煮嘢食嘅，我都唔叻嘅。咁但係都可以，我谂点都可以搵到少少嘢可以煮俾你隔篱嗰个。食嘅，咁啊，同埋喺呢啲日子咧最好噶啦，煮得唔好味咧都唔理噶啦，你都要食晒佢噶啦。 系必系伟家负责煮啊，定系阿吉负责煮嘅？ 我唔入得厨房噶，好危险噶，佢入厨房，好危险。我又有嘢要分享。上次咧，咁佢就翻工啦，咁样，然后我就喺屋企就话，不如烚啲鸡蛋啦，咁烚啲鸡蛋，我哋可能煲剧嘅时候可能剥鸡蛋食。跟住我就殺爆咗隻雞蛋啦，然後我唔小心將呢個 message forward 咗去我翻工嗰個群組度，我俾嗰啲同事笑咗好耐，因為我係連雞蛋都可以殺得爆嘅人嚟。 殺爆雞蛋係一個真係好低級嘅廚藝嚟嘅噃，你明唔明啊？ 喂，唔緊要，我陪你啊！我有一日喺屋企想整烏冬食嘅時候，即食烏冬咧，我係燒窿咗啲烏冬啊！我 exactly 食到個烏。即系其实佢系干身嘅乌冬，好似即食面咁样放落个煲度煮嘅咋。咁但系有时你知啲煲咧比较细细地咧，就个乌冬长得滞咧，又未可以即刻摆晒入个煲度，咪斜住咁晾住喺度嘅。我就喺个尾度烧翻 咁样啊嘛。 系啦，跟住就烧窿晒个尾啦。 O K， 喂， 咁厉害。 咁啊，总之吓、啊，即系冇嘅，咁都系我煮俾你食，你煮俾我食咧，硬难食都唔会出到嗰间屋噶啦， 都要食晒佢咯， 系啦，唔会累到其他人。 你唔食，出边都冇得你食啦。 唔系，同埋呢啲咁嘅时势咧，即系硬唔煮嘢食嘅咧，正如 Simon 话斋啦，即系自己屋企都会添置咗啲即系新嘅厨具啊，同埋马死落地行咧，以前净系识得煮公仔面咧，而家多咗一两样嘢咧系可以挨到嘅。OK， 喂，但系你哋即系其实讲下你哋嘅相知相遇啊，你点识噶？ 其实咧，我哋就系喺一个群组里面嘅 party 嘅时候，大家出嚟 gathering 嘅时候识嘅。咁咁啱我嗰日，咁就系啊，大家一齐去咗嗰个 party 啦。然后我就唔知点解地，平时都好小心啊。嗰日我就跌咗张身份证啦，然后咁啱又俾佢执到喎。咁俾佢执到完之后咧，我哋就啱倾，跟住就发现，原来我哋喺同一个 group 噶。咁我就借啲耳就话，见到佢又好似几 stylish 噶，又几型仔啊咁嘅样，我就借啲耳，咁就话，不如我下次请你食嘢，当系多谢你请我，帮我执身份证啦。咁最后就约出嚟睇戏啦。然之后咧，佢声称就做咗几个月朋友先嘅，但系我就一早后住咗 佢。咁但系我想问下伟嘉咧，你系咪专系去呢啲 party 嗰度咧？人哋就喺度劈酒啦，喺度欢愉啦，但你专系咧就望住个地下，睇有冇身份证执啊，睇有冇银包执啊。 唔系，因为其实嗰日系真系咁啱好黑嘅 party， 咁其实嗰阵时已经有可能有几个女仔系可能一起跳緊舞咁樣㗎啦，咁突然間幾時有啲嘢反光喺地下度嘅， 咁我執咗佢先知道，哦，係咪你㗎咁樣就擺咗俾佢，哦，完全冇懷疑嘅嘛。係啊，佢有幾個女仔同佢跳緊舞， 但係都有時間執到你嘅身份證，即係整定啦，係咪？整定啦。 系 啦，同埋执到对方身份证咧，嗰度唔好就系咧，有阵时你 dating 嘅时候，你未必会讲晒所有真实嘅即系自己 information 噶嘛，即系但系你几大就真系冇得无所遁形咯，冇得扮细咯。 系啊，再加上身份证嗰张相又特别见光咧。 系啊系啊，唔系咁，我觉得 一路见到又都好似身份证。 唔系呢啲咪真爱咯，然后见到你嗰张最衰嘅相，我谂大家影过最衰嘅相，一定系身份证嗰张相噶啦，系嘛？即系人唔人鬼唔鬼咁样咧，仲有黑白色咁样咧，咁然后都觉得你 OK， 即系话喺你最渣状态嘅时候都 OK， 都觉得你顺眼啊，呢仲唔系真爱？ 多谢。 但系头先听阿吉所讲咧，似乎系阿吉。即是对阿伟家一见钟情，即是直头是在即一个这样的场合，哇见到他又型啦又 stylish 啦，即刻即好像不知道是有心定无意啦，就跌了张身份证被人执了这样。那我想问调回转阿伟家对阿吉第一个印象是怎样的呢？ 不是即讲的都，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一个很有学识和很有内涵的女仔来。 哦、 我第一次在你口中听到这两个字， 我平时不赞啫。 系啊，即系佢讲好多嘢都有佢个，我哋嘅三观都好夹嘅，即系大家睇嘢个方面啦。咁五官又好靓咁样啦。 OK， 喂，喂，你讲下三观啦，我听到系个新嘅 term 嚟嘅。三观系包括边三个观啊？ 我哋嘅价值观啦，价值观有阵时好多对于男女嘅爱情睇法啊，或者即系其实我哋都讲多少少啦。其實我哋大家嘅原生家庭都唔 prefer lesbian 嘅， 係， 係啊，即係或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其實我哋同一般愛情其實係冇分別，即係你男女又係咁過，女女又係咁樣過，只不過我哋中意係中意對方咯，而唔係嗰個性別嘅關係咯。 嗯， 咁當然我哋因為呢一樣嘢，所以我哋都好快，我哋都要搬咗出嚟一齊住，就係咁解啦。 哦、OK， 咁但係當你而家已經係同居關係啦，咁但係同屋企人嘅關係會唔會即係破到冰？即係其實會唔會即係都識對方屋企人㗎？定係完全冇呢、這個機會可以做呢件事嘅？ 我嗰邊先啦，我覺得佢哋就可能知啲暫唔知，然後希望可能有一日啊個女會唔會回心轉意啊咁樣樣，係啊，咁一路都冇揭穿嘅，即係寧俾人知莫俾人見嗰啲。係啊，佢哋一路都冇捅破呢一關嘅，咁我亦都暫時，你問我 ready 唔 ready， 我 ready， 我好 ready 嘅。如果你哋唔好鬧咁大力嘅話，我冇乜問題。 嗯、 但係都係我唔會因為佢哋嘅 judgement 去唔同佢一齊，因為呢一樣嘢對我嚟講係我想要嘅幸福，而你唔係淨係想個女幸福啫咩咁樣，所以我會咬住呢個點同佢哋拗咯，不過始終都係未去到真係好擺出嚟台面嘅一個地步咯。 係，我覺得即係屋企人有陣時啲盟誓咧係要將就嘅，但係我覺得要用自己嘅幸福嚟到去即係壓上賭注咧，我係覺得好唔值得嘅。咁我覺得係要等佢哋轉化，咁咪等佢哋咯，等佢哋回心轉意咯。喺呢個時候，我都要 enjoy my life 啊嘛，係嘛？咁啊，講得啱嘅。 係啦， 係。咁啊，偉嘉咧，你嘅情況係咪都咁嚴重咧？ 我就有少少特別，因為其實我喺我中學，我已經 sense 到我係中意女仔嘅時候，我已經一早就同我全家出講曬我出咗軌噶啦，嚇、嗯，即係直情出軌。我諗佢哋都好詫異，亦都覺得好唔想，但係佢又吹我唔漲咁樣咯。 係， 係啦。咁所以我即係我只係唯有唔鬥長命咯。 哦，OK， 鬥長命咯，係啊。 OK， 都冇得去理噶啦，其實。 係係。咁而家現階段又好難可以去營造啲咩什麼家庭聚會，咁我諗都要攤頭一頭噶啦，係啦， 係啦，係。 唔係，但我又覺得咁嘅，即係隔啲若干日子，又發覺原來你哋兩個哇，真係咁穩定，一路都即係繼續經營呢段關係咧，我又覺得佢哋會有機會改觀嘅。 而家我屋企人嘅態度就係、是、你朋友啊，哦咁幾好啦，就咁樣就完咗就算了，即係基本上唔會話咩家庭聚會啊咁樣冇噶啦，係啦，即係佢都會只係用 佢唔會用你女朋友咁樣去講咯，佢只話啊你朋友咁樣咯。咁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作出一個最大讓步啦。 嗯，係啦，俾啲時間啦。咁但係 in the meantime 都繼續 sweet 啦。係啦，揾個 comfort zone 啦。喂，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有陣時咧，我哋即係幻想啦，即係譬如拍拖咧，其實係識一個人咧，到底佢係咩嘅專業咧，會帶俾你最大嘅方便嘅嘛？係嘛？即係例如我哋會諗啊，如果我識個醫生，咁以後咪睇醫生咪就係佢咯。但若果譬如话我识嗰、那个哦，其实佢系做医生，但系佢系做妇科嘅，咁就唔关我事啦，系咪？又例如我以前都曾经即系识过一个即系 boyfriend 咧，佢系做 massage therapist 嘅，你话系咪好正啊？ 哦，正啊， 正啊，系嘛？呢、這个真系好正。咁所以我想问阿吉啦，你认识一个吓、啊，即系而家你嘅 girlfriend 系做发型师，咁你系咪即系平时整头发都系搵帮衬佢噶？ 系啊。因為其實我又有啲奇怪嘅，我有呢一個嘅沙龙恐懼症嘅，咁因為我對於嗰啲冇辦法可以自己控制到嘅事有啲驚，即係譬如話入到去個實髮型師叫你，你坐低你就坐低，你瞓低你就瞓低，咩盲就咩盲， 即係好似見牙醫咁。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就唔係好中意去沙龙嘅，但係我自己又真係比較貪靚咁。我覺得自從多咗佢之後都幾方便嘅，就係、是、我可以喺屋企研發同埋。如果我个头唔合自己心意嘅时候，我可以闹佢。 呢个系重点啊嘛！ 你哋知道边个先系大佬啊嘛？ 哇，几好啊！你身边嗰件系发型师咧，我就算出街啊都要喂，帮我整几下，帮我 set 个头啊！我唔识 set 啊，你先系专业啊，咁样咧。 有嘅见工嘅时候就好方便咯。 啊，系、哦，系咯，梳翻个靓头先咁样。咁大家嘅即系 dream， 即系任你去谂啦。咁你觉得即系识翻件，到底佢系咩专业会带俾你生命最大嘅咩方便咧？不妨今个晚上可以谂一谂啦。OK， 咁系啦，咁多谢阿伟嘉啦，同埋阿吉啦，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啦，即系分享你嘅甜蜜啦。咁虽然呢一个嘅年头过情人节，我谂我哋都要即系动高床板，谂多啲创意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有时唔需要太过 dramatic 嘅。即系两口子喺屋企里面，即系撑下台脚，伴住啲小动物。虽然中间摄住嗰个电灯胆啊太大只啦，咁但系都系一种好难得嘅温馨嚟嘅。希望大家用尽你嘅方法去度过一个甜蜜嘅情人节啦，好冇？亦都希望阿伟嘉，即系你好快喺两个礼拜之后，真系可以全面复业啦。咁我哋有机会又帮衬你啦，因为我亦都好唔想见到阿 Simon 失收嗰个情况。 你要救我啊！ 系啊，因为个礼拜都要对住佢嘅 ，OK， 唔想眼冤啊。OK， 多谢晒 ，Happy Valentine's， 系 ，thank you， 生日快乐，拜拜 ，thank you， 多谢晒。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comic Valentine。You make me smile with my heart. Your looks are laughable, unphotographable. Yet you're my favorite work of art.Is your figure less than Greek? Is your mouth a little weak? When you open it to speak, are you smart? But don't change your hair for meNot if you care for me. Stay, little Valentine. Stay. Each day is Valentine's Day. We'll be right back. figure less than green? Is your mouth a little weak when you open it to speak? Are you smart? But don't change a hair for me, not if you care for me. Stay. Each day's Valentine's Day.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第二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在深圳召开。国务院港澳办话，会议决定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将会根据特区政府提出的具体需求，派遣专家组赴港协助工作，向香港派遣核酸检测人员，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等醫療物資，保障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港。會議還決定雙方成立若干工作小組對接落實相關工作。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強調，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省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香港盡快穩控疫情。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透过发言人话，得悉民建联会计界议员黄俊石在屋企进行的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近日曾经同黄俊石有接触的议员会按需要进行检测。为谨慎起见，秘书处已经安排今日全面消毒和清洁所有相关议员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及中信大厦的办公室，以及过去几日有关人士在综合大楼曾经逗留的地点及其他公共地方。另外，立法会将会在星期三起实施疫苗气泡，除了持有有效医生证明、不适宜接种疫苗的人士以及孕妇之外，未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的人士将不可以进入综合大楼。因应疫情仍然非常严峻，这个星期举行的立法会及委员会会议将会继续以遥距形式进行。乌克兰局势紧张，美国国务院以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持续威胁为由，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的所有非紧急人员撤离。国务院又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人立即离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及薄雾。早上气温约17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约16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林奕康。 破天荒跨平台的乐坛盛事，大家快点去支持你们喜欢的歌手，快点投票了。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呢，其實呢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即中和抗體，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呢，其實那個保護力呢就會是升回上一個很高的水平，亦都有足夠的水平是保護那個的對付 Omicron 病毒。你就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小白咁赶去边啊 ？Kitty 翻屋企咯。 庸哥，阿 O 同埋 Barbie 咧？ 大家放工之后已经翻屋企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啊。 晨光第一线。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山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今个礼拜星期二确认，由亚裔女同性恋者黄毓敏 Chantel Wong 担任驻亚洲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这一项人事案由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7月提出，黄毓敏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非白人的 LGBTQ 政务官，亦都是首位出任这个等同大使级职务的亚裔出柜女同志。黄毓敏曾经担任千禧挑战公司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的副执行长、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预算主任和美国财政部代理预算主任。黄毓敏曾经讲述受到美国民权领袖已故众议员 John Lewis 的启发，他说 John Lewis 教晓他制造良好但是必要的麻烦。同志民选与政府任命官员候选人支援组织胜利基金会 Victory Fund 的主席安尼斯帕克盛赞黄毓敏拉高了同志族群出任公职的天花板，形容他的人事案创造了历史。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亚洲开发银行众多成员国将 LGBTQ 定罪或者禁止结婚权利之际，黄毓敏的存在和领导阶层能够改变一些国家代表对 LGBTQ 的看法，潜移默化地比其他国家更加包容 LGBTQ 族群。荷兰出现一种超级突变 HIV 病毒株 VB 变种，感染者身上携带病毒量高出现有病毒株 3.5倍至5.5倍，具有加速患病进程的能力，传播力更强。这一份牛津大学的研究指出，日今已经有109人感染这个变异毒株。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VB 变种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速度是原先病毒的2倍，也都代表 感染者发展成艾滋病的速度更加快。研究团队表示，如果 VB 病毒感染者不进行治疗，很有可能在最初发现身上有 HIV 病毒之后的两至三年发展成艾滋病。根据现有的临床数据，109个感染者携带的病毒载量是其他病毒株感染者的 3.5 倍至 5.5 倍，而且这些人身上的免疫细胞 CD4 下降速度更加快。目前仍未知道 VB 变种当初是怎样出现，而且科学家亦都未知道它是怎样变得更加容易传播。但是研究小组表示，不排除是可能在一名未接受治疗的长期感染者身上发生。研究团队亦都说，在开始治疗之后， VB 变种感染者免疫系统恢复和存活率和其他艾滋病病毒株的感染者相似，早期发现和治疗是关键。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Simon 啊！哇，讲到呢个病毒咧，突然间咧，连 HIV 最近都发现咧有新嘅 variant， 有新嘅变种。 系啊，因为嗱，我哋最近咧即系留意嗰啲新闻都系，哇，即系 Covid 啦，变种又变嚟变去有几多啦？咁原来即系话喺荷兰嗰边咧，即系都有呢一个变种病毒啦，同埋佢嘅感染力啊，好似而家个 Omicron 咁样嘅，都系。好容易，即係嗰個傳達力係高好多啊，係兩倍到五倍咁多喎。咁同埋咧，即係嗰個危險性咧都係高嘅。咁不過咧，即係最好彩嘅一樣嘢咧，就係專家其實都話咧，其實及早治療咧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因為如果你及早治療嘅話，其實同你本身即係另外冇變種嗰個 HIV 病毒嗰個治愈率咧都係差唔多嘅。 係啦，咁雖然咧係有變種，因為啲病毒咧都有腦嘅，其實嚇、即係覺得啊 ，OK， 你已經啊諗到啲方法應付我啦，我於是乎咧就啊求變咁樣啦。咁但係呢個變種雖然咧就好似係升咗咧，咁但係現行咧我哋即係去即係所謂去處理有關呢個 HIV 嘅即係 medication 咧，其實都可以撳得住佢嘅。咁但係希望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啦。喺呢一個即係嚇細菌蔓延時嘅世界裏面啦，咁希望我哋就夾手夾力夾腳啦，唔單止係希望即係我哋嘅醫學科技繼續昌明啦，咁但係最緊要大家都繼續保持呢個警覺性 ，safe sex， 講到我哋口都臭埋。但系都系要讲，系啦，平安同埋安全性行为最紧要啊吓。OK， 咁而另外咧，嗱，头先我提过啦，今年嘅奥斯卡咧就刚刚公布咗呢一个候选嘅名单啦。咁而另外咧，我今个礼拜初咧，其实系睇咗呢一个英国嘅唱片业大奖嘅。咁同呢个自己人有咩关系咧？因为佢哋就请咗好多，因为系英国唱片业大奖嘛，咁所以颁奖嘅朋友咧都系英国嗰边商咧较为红嘅啲 celebrity 啦。咁啊，居然咧其中咧颁个奖嘅时候咧，就请到呢个跳水王子阿 Tom Daley 出场。OK， 咁啊，系啦 ，Tom Daley 啦，吓王子啦，我以为佢会着住一套冷衫出场，系咪？就自己织俾自己咁样。佢而家啲冷衫咁鬼红，系咪？又自己可能会织啲冷衫掟上网，然后帮一啲即系团体筹款啦，系几咁好啊？但系唔系，今次 Tom Daley 咧，如果我冇睇错咧，佢着住Versace 啊，嗰啲好滑溜嘅一件T-shirt 啊，唔系 T-shirt 啦，嗰啲叫做即系恤衫啦，然后出场啦。 Okay. 但系最正系咩咧？佢唔单止着住 Versace 已经够妖噶啦，仲孭住一个斜孭袋嗰啲咧，细细个啊，嗰啲用嚟摆唇膏嗰啲咁嘅斜孭袋咧， 叮叮袋 系啦，仲要系 叮叮袋，原来嗰啲叫做 叮叮，系咪叫叮叮袋啊？即係仲要係， 唔係我哋會叫佢做叮叮袋啫，細細個。 唔係，仲要嗰個袋嗰條繩係好鬼短咁樣咧，咁然後嗰個斜孭袋咧，其實係貼近呢個心口嗰啲咁樣咧，好鬼 Q 啊 ，cam 到啊， 好啱佢，我覺得呢、這、一個，因為佢都係嗰啲即係比較小巧啊 ，QQ 啊嗰啲樣嚟嘅喎。 係，咁但係唔係個個人孭得起咯？你試下一個咁樣嘅斜孭袋啊，即係孭喺個大叔嗰度啊，即係仲要係頂住個肚腩咧。咁你就見到佢唔係孭住囉，其實係肚腩頂住咗嗰個叮叮袋， 托住一個袋， 托住咗，所以係唔 work 嘅嚇。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見阿跳水王子咁樣做嘅，就自己走去做啊嚇，會變成一個災難。 我最近咧就睇 Netflix 嗰度咧就睇咗一個真人 show， 咁真人 show 咧就叫做 The Apprentice 啦，即係中文好似叫飛黃騰達啦。咁如果唔知道呢套嘢講咩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有錢嘅老闆，咁就揾一班人咧就嚟做 intern 咁樣一個比賽咁樣啦。 係啊 ，Trump 咁啊，以前未做總統之前，咪就係憑住呢一個咁嘅電視劇集而起家嘅咯。 系啊，冇错啊，系啊，咁啊，大家都 结果佢而家俾拜登就 fire 啦。OK， 系啊，呢个老板咧就即系好 fierce 啦，好恶啦。英国版咧嗰个老板好似叫做Alan Sugar 嘅，咁最近咧出咗一个亚洲版咧，因为呢个老板咧系亚洲人嚟嘅，咁同 LGBT 有咩关系咧？其实 暫時睇啦嚇，我睇咗四集，就好似同 LGBT 冇咩關係。但係點解我要講呢？因為我會留意到呢一套真人 show 咧，其實就因為我喺好多 member 朋友啦，有你自己人嘅朋友嘅社交媒體啊，都有 share。咁點解咧？哇！因為呢一個亞洲版嘅《飛黃騰達》嗰個老闆。好靓仔，好大只， 唔系咩款先？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咩款先？咩 type 先？ 坦白讲系红嚟嘅，但系佢系一个好有肌肉，嗰啲肌肉系大到起晒筋嗰啲muscle bear 啊。 OK， muscle bear type 系啦，嗱，但系又有钱啦，跟住又影住佢，哇，做晒 gym 咁样啦，跟住又即系。好惡咁樣啦，簡直係有種睇霸道總裁嗰個感覺啊！仲不但止，因為裏面咧有其中一個導師咧，都係好靚仔，都係好大隻，同埋係真係好有型噶咯。咁所以嗱，如果大家即係睇冬奧，睇到悶悶地，又或者都冇咩好做啦，大家又要嚟屋企，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亞洲版嘅《飛黃騰達》啦。 但系你讲到靓仔咧，我都要讲埋呢一样嘢嘅。咁啊，虽然咧而家未有得睇，但系期待紧咧，希望四月咧系可以有得睇嘅。咁就系曾经风魔一日 BL 界嘅一时嘅呢一套日剧啦。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四月嘅时候会有电影版上场，好紧张啊！咁啊，今次咧，咁啊，当然啦，上一次喺个即系剧集当中咧，咁啊讲到最尾咧，黑泽同阿安达咧就已经配对成功啦。咁啊，大家呢边。是必是必嘅 couple 曬，咁喺新嘅 movie 裏邊咧，新嘅電影當中咧，會有啲咩講咧？就係講佢哋要發展呢一個嘅異地戀啊，因為阿安達咧要去到好遠咧嗰度做嘢，咁啊究竟可唔可以維繫到咧？咁啊同埋咧喺今次呢個電影裏邊咧，哈哈，我覺得咧要留意嘅，因為咧將會有咧一啲新嘅角色登場，而所謂嘅新嘅角色咧係呢兩位主角嘅父母，咁大家就開始講緊啦，咦唔通佢哋兩個要見家長？咁啊但係而家未有得睇住啦，咁啊。希望遲啲即係香港會有得上啦，同埋希望到時戲院又可以開得翻，大家就可以入去睇呢套電影咧。 係啦，戲院就唔知幾時開得翻啦。咁連呢個 gym 都冇得做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全世界啊，喺我哋呢一個自己人圈子裏面咧，大家都係奉旨可以失收噶啦，係咪？唔好怪我啊，我冇 gym 做啊。 大條道理。 係啊，我之前其實喺 lockdown 之前唔係咁樣嘅個身形，你而家將就一下啦，好冇 ？Come on。 啊、今晚啊讲下 sex 啦，因为啊，即系你知啦，血气方刚，尤其是一啲吓、啊，即系时值喺呢个生命最高峰日子里面嘅一啲参赛嘅运动员咧，其实都系正常人嚟噶嘛，系咪？咁啊，比赛又咁鬼紧张啦，咁喺比赛前后有适当嘅性嘅欢愉咧，我系觉得非常之寻常嘅事，系咪 ？OK， 咁但系头先我讲过啦，因为有见即系因为2016年啦，喺 Rio 举行嘅 Summer Games 咧，有啲无良嘅记者咧。就自己有假扮咧一啲 profile 啦，然后入咗嚟呢一个grinder 啦，咁然后尝试睇下喺奥运村嘅范围附近有冇一啲咧运动员咧喺度揾紧猎物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即系 release 咗佢哋某啲嘅 information 啦，同埋特征啦，咁令到一啲嘅运动员咧有机会无啦啦被出柜啦，咁若果佢哋嘅国家咧系好唔接受即系 LGBT 嘅话咧，甚至可能系立法严苛到咧要监禁啊，甚至可能要处死，真系有啲咁嘅国家噶嘛？咁所以对于呢啲运动员嚟讲咧，其实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咁有见及此，咁虽然咧，我哋大概两个礼拜前咧就讲过啦，喺呢个冬奥开幕之前咧，咁其实突然间咧就全球用得最多嘅机啊 ，Grindr 咧就无啦啦下架啦。咁但系问题是下架啫，咁但系好多人其实 download 咗噶啦嘛。咁所以 新用户用 系啦，冇 download 唔可以 download 最 update 嗰、那个，但系其实你都可以用旧嗰个噶。咁但系咧 ，Grindr 就为咗要保障咧各国同志运动员今次参加呢个冬奥嘅安全咧，佢突然间咧前嗰几日咧就出咗一个 policy， 一个新嘅 announcement。佢哋 announce 话咧，各位运动员为咗保障大家安全咧，如果你哋喺奥运村里面用嘅时候咧，我哋将会系 disable 咗个 function 嘅，那个 function 就系叫 explore 嘅 function。 哦、，OK， 系啦。 咁住咪住，咁即系点咧个 function？ 因为即系我 唔知咩叫 explore。 阿Simon， 你解释下，你用得多啲。 你常客，你常客。 你膽啊！交友 app 咧，通常咧都系即系有一格格就话俾你听你附近有啲咩人噶嘛。咁但系Grindr 咧就有一个功能咧，就系除咗你方圆即系五公里以内以外嘅人咧，你都可以揾到嗰啲人嘅。咁你只需要咧喺个地图或者你输入嗰个地方嘅名咧，咁你一揿，咁你都可以揾到，就算系几千公里以外，譬如越南、泰国咁你都可以揾到即 系系啦。咁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即系 disable 咗呢一个 function 嘅原因啊？咁就可以咧保证就系话保障到一啲运动员佢哋嘅私隐啦。因为咧你真系要 physically 喺个奥运村里面咧，你先会见到即系身边嘅一啲朋友，到底边一个系 member 啊？大家都喺度用紧咁样，大家可以互相结识啊，互相联络咁样啦。咁但系若果喺奥运村以外，就好似我头先讲啦，2016年有个无良嘅记者喺 Rio 嘅 Summer Games 就假扮自己系自己人，然后喺 profile 里面咧尝试去揾一啲同志运动员啊嘛。OK， 咁即系话你喺奥运村以外嘅人。如果佢用一个 explore function 就扮自己喺个运算呢就唔可能啦。咁所以唔多唔少咧，就可以保障到。咁最多真係 physically 喺奧運村嘅人咧，係可以識人之外咧，其他人唔可以假扮身份啦。 啱啊！你有本事嘅話，你真係咁八卦嘅話，咁你咪飛埋去當地去尋根究底咯。不過我相信咧，而家都冇咁容易可以飛得到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 Grindr 咧，我哋要賺一賺嘅嚇，因為咧就唔單止係賺緊同志嘅錢，而係真係保障同志嘅私隱。 不过呢我就好奇嘅，因为记得喺东京奥运嘅时候呢曾经系有啲篇幅呢介绍过奥运村间房里面嘅即系一啲嘅特别嘅地方㗎嘛，即系例如床系用纸去做嘅，咁可能即系可以承受到一个人嘅即系重量，咁但系就唔知道北京奥运村里面嗰啲唔系北京东奥系啦北京东奥嘅村里面嗰啲床啊或者嗰啲设施就 系 点啊。 系啦，唔系上次嗰个传闻就系话呢，因为疫情期间呢就希望可以令到一啲运动员呢个系传嘅啫，呢个未必系即系大会佢哋本来嘅原意嚟嘅，咁就系谂住，不如咧试下咧用啲纸扎嘅床啦，咁等大家咧就真系纯粹系瞓觉咯，用张床，唔好做其他啲体育高危嘅动作咁样啦，咁所以用晒好多嗰啲瓦通纸啦，虽然都系稳阵嘅，我瞓过吓，都稳阵嘅，咁但系要做另外一样嘢。我瞓过，我住过欧洲啲 Airbnb 咧，有好多都系啲咩纸通嘅床噶。咁但系两个人或以上嘅人用同一张床，但系纸通到底安唔安全咧？稳唔稳阵咧？我未试过，所以我唔可以同大家分享。OK， 承托嚟 OK 嘅。 咁但系我觉得若果真系想令到一啲东奥运动员佢哋纯粹瞓觉就算啦。我觉得既然系东奥嘛，你咪用冰床咯。 哇，好冻啊！ 因为冻到咁嘅时候，我觉得就算几稳阵嗰张床，你都唔想做任何嘢啦，系嘛？ 不过你讲起床嘅一样嘢啊，咁啊嗱，最近咧有一个科研报告出咗炉，咁就话吓嗱，好简单嘅啫，其实个结果，佢话原来咧有去到差唔多两成声称自己系纯直男嘅人啊吓。其实是愿意尝试同同性进行性行为㗎喎。咁嗱我哋不嬲都话即係 member 就係即係譬如系 gay 嘅，咁就系男仔鍾意男仔啦，咁就淨係会想同男仔发生性行为啦。如果系直呢，你会幻想下一个直男对于同性，即係如果就算系唔抗拒呀，但系你都唔会话想同佢系即係有性行为㗎嘛。但系呢一个研究出咗炉之后呢，就话其实有啲直男呢都唔系真系咁直㗎啫。因为呢其实有两成嘅直男呢，就算如果是摆一个同性在他面前呢，他都会心思思想试下呢同他试下有性行为的。 哇，我觉得这个 survey 是很厉害的，因为呢那个 survey 啦，即是做真 survey 那些人呢未必个个真的讲真话的嘛，是吗？有权是讲大话的嘛。OK， 有两成肯认，你知道呢直人尤其是直男肯认自己对于同性有吸引愿意上床呢，其实都要啲勇气的嘛，是不是？OK， 咁但系结果认嘅咧系有两成，嗰啲唔敢认但系嘅咧，可能即系唔止两成咯。 系啊，所以成日话咩十分一系咩吧，我觉得其实真系唔止。同埋我又觉得，如果呢两成嘅人佢系愿意同同性发生性行为，咁佢仲可唔可以界定自己做直男呢？ 系啦，点样分咩叫直得晒，咩叫做乱爆呢？吓，真系我哋有排要去 define 啦。咁同埋其实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咪一件好事呢？都系好消息，即系我哋铺大咗。我哋铺大咗 彩虹世大，我哋 唔系啊！但系佢话肯试，即系咁。另外一个层面就系我试完之后，可能唔会同你 keep 咯。 边个边个度讲 keep 啫？ 系咯，都唔关呢，都唔关 keep 事噶。即系你系咪？ 你啲 lesbian 系每一次系咪？总之有任何动作，你就谂住要跟足你一世啊？ 系咯，佢哋即系比较纯情啊，系咪咧？即系 系啊，小兔一般啊， 比较曳。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 Tanner 咋 ？OK， 呢个唔系一般 lesbian 嘅思维嚟嘅，系 Tanner 嘅思维嚟嘅。我唔知咩世纪嘅你真系。 我 lesbian 即刻留言帮我。 OK， 嗱，头先我未提开呢个奥斯卡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今年奥斯卡咧，即系提出呢个提名啊，尤其是系最佳嘅，即系全年最佳电影啦，系冇呢个 Spider-Man 嘅 No Way Home 啊。咁而係好多人咧喺度 hurt 曬噶嘛，即係證明咧， okay. 即係奧斯卡咧，其實有一隻咧，即係傲慢啊，即係覺得Marvel 啊，同埋呢啲咁嘅即係 hero 嘅動作片咧，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嘅。喂，但係問題係你睇翻過一年嘅疫情裏面，最全球大賣嘅，哇，真係首推 Spider-Man 噶嘛 ，No Way Home 噶嘛，你夠膽死連一個提名都冇，你到時唔頒俾佢算啦。但系冇提名真系讲不过去咯。嗱，但系同呢个 sex 有咩关系咧？因为咧最近咧 Tom Holland 咧，即系蜘蛛仔啦吓，就拍紧套新戏。OK， 咁佢又宣传下一套新戏啦。咁而喺新戏里面咧，佢联同另外一位咧嘅演员，咁啊现年50岁嘅就系 Mark Wahlberg 啦。OK， 大家都记得 Mark Wahlberg 啦吓，佢一出道嘅时候就系着住呢个 Calvin Klein 嘅，即系Andy 啦。咁啊，即系全栋大厦喺度登晒广告，喺香港都系啦。咁啊 ，Mark Wahlberg 现年50岁。咁而 Tom Holland 咧，就其實就現年好似25歲咁樣啦，咁兩個相差好遠啦，咁一齊會拍一套電影就叫 Uncharted 嘅。咁最近咧 ，Tom Holland 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講咗一樣嘢，佢話咧佢哋拍戲期間啦，有一晚咧Mark Wahlberg 咧就好好客咁邀請佢去佢屋企度食飯啦。咁食飯嘅期間咧，突然間 Mark Wahlberg 送咗一樣嘢俾佢，咁係咩嚟咧？ 係 咁而Tom Holland 拎住喺手咧，佢仲唔知係咩嚟嘅。但對於香港人嚟講咧，我哋冇人唔知係咩嚟。嗰啲 massage 巾啊，好细好细支嗰啲咧， 哦， 系啊，但系香港其实系好快，我哋会系好容易可以接触到，同埋可以买到呢啲咁嘅 gadgets 噶嘛。但系外国其实唔系嘅，咁所以咧 ，Tom Holland 拎住喺手嘅时候咧，佢完全唔知嗰支系咩嚟，同埋用途系咩嚟。咁佢拎住喺手啦， 以为系另外一啲嘢， 系啦。咁仲要喺个过程里面咧，佢望住嘅时候已经唔知系咩嚟啦。咁阿 Mark Wahlberg 又冇同佢讲个用途系咩。咁然后跟住食完嗰餐饭之后咧，跟住阿 Mark Wahlberg 咧就好好客话：，咦，你唔好揸车，我车你翻屋企啊！咁而喺个车程上面咧，阿 Tom Holland 透露就话佢一路都好惊。Mark Wahlberg 车我翻屋企，又送一支咁样嘅嘢俾我，其实有冇其他嘅用意咧？佢话我嘅怀疑其实绝对系合理嘅，因为荷里活出现呢啲咁嘅例子咧，绝对咧系唔大惊小怪噶嘛，咁佢就好惊好惊好惊，直至到真系送完佢屋企咧就冇事啦咁样。咁之后佢先从其他朋友知道咧，原来嗰支枪咧唔系 sex toy， 系 massage gun。 佢真係諗得太多啦，不過我又唔怪佢喎，因為咧其實我想話咧，我初見到呢樣嘢嗰陣時，我其實我個腦真係唔乾淨，個腦我都係第一樣諗起係嗰樣嘢嚟嘅喎。同埋咧，有時就算我經過一啲普通嘅文業鋪頭咧，見到佢賣呢嚿嘢咧，我望一望咧，我都會嚇一嚇嘅。我唔知點解個腦咧都即刻會係，咦？點解會有呢樣嘢嘛？哦，唔係 massage gun 啫。 O K， 唔係，我覺得個 size 又真係好鬼細啦。咁然後另外又因為佢係 跟啦， 有震动啦，咁係有咁样嘅联想嘅，即係我唔怪啊 Simon， 其实你係諗错隔篱，好似即係 Tom Holland 咁啦， 系啊， 但问题系你有冇试用过咯？即系以为佢系 set toy， 然后跟住诶试用啊，睇下 work 唔 work， 同埋正唔正先？你有冇试用过先？ 唔系试 用呢种方法嚟到试，系啦， 系啦， 正确使用嚟用咗喺发挥创意，用喺啲其他地方， 系啦，或者可能系原来可以两用咯。 哦， 嗱，我哋就咁讲下咋吓，大家千祈唔好乱试啊吓，唔好乱试啊，嗰只系 massage 筋嚟嘅咋吓吓，如果唔系就你乱用就真系黐咗条筋啦。 记得睇翻说明书，跟说明书咁讲去用。 OK， 咁 anyway， 翠翠地今个礼拜又同 Zoom 啦，用 Zoom 啦，同大家主持呢一个嘅自己人啦。咁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嚟紧又动态清零，又继续好多啲强检啦。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即系总之做足安全措施啦。希望大家小心同埋平安啦，好冇？拜拜， 好，拜拜。 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comic.Valentine, you make me